近日，家住通州区群芳中二街的市民王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群芳中二街本来呢是一条上下各两条车道的市政路，但是近期为了将主车道和路侧自行车道隔离开，两侧加装了花坛。本就不宽的路面，花坛隔离带在两侧各占用了一米多，加剧了拥堵。对此呢，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进行了实地探访。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他。晨光，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先来介绍一下基本情况。 好的，通州区群芳中二街呢，是一条西起云锦东街东到怡瑞中二路的一个东西向的市政路，长约1.5公里。市民反映呢，由于两侧加装了隔离花坛，开挖的这个坑位在上下行方向啊，各占用了半个车道，加上附近有多个学校呢，家长送学拥堵。附近的育才学校的家长告诉记者呢，此前啊只有一条护栏，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施工单位将中间的护栏拆除之后，画设了这个黄色的中线，原以为可以更加通畅，但是两侧开挖呢，是本来不宽的路面就被占用。据公示牌显示呢，是北京八通市政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施工。对于这类的情况呢，记者也咨询了这个管片的交警通州支队路和大队，执行民警回复呢，在上下学期间的拥堵问题啊，将会继续增派人员，也疏导引流，并且呢，以这个施工计划呢，将会需要咨询这个市政部门，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有哪些解决的进度和思路吗？ 对于家长关切的这个路面变窄、行车标线混乱的问题呢，记者联系了通州区城管委市政科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个整个群芳中二街附近以及附近多条双向四车道的市政路慢行系统的改造计划。这种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道之间加设绿化带隔离，只是为了防止路侧停车，同时给这个自行车一个单独的骑行空间。此外，改造的原则之上就是不减少现有的车道数量。同时，目前的主要拥堵的情况就是工序复杂，并且路面修复的时候线有点乱，所以呢，减少半个车道以后的缩空间和缩标线的后续工作呢，将会马上推行，预计在中秋节之后看天气决定进行路面的重新划设置。好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陈光的介绍，谢谢，再见。最新的统计显示，美国因感染新冠而死亡的人数昨天已经超过了1918年大流感在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1:04，美国新冠累计死亡病例675446例，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4200万例。此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曾经表示，1918年大流感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世界1/3的人口受感染，并造成至少5000万人死亡，其中美国死亡67.5万人。好了，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4.0，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是你给我温暖。 那是1999年，我大胆来到你面前，在幽暗门转了好几圈，寻找落脚点。那时候的南三环，晚上9点关了路灯，我在天桥上面放下孤单，看车流流过双眼。曾经彷徨过，怀疑过人生，拿着梦想默默取暖，疯了一样绕城旋转，一天两碗面。